好，哇，我哋头先上嗰两节讲咗好多好多好离奇嘅故事啊！咁其实长哥喺你生命当中呢一啲咁嘅共时性啦，对你嚟讲生命最大嘅转变系点样样啊？ 我都喺度谂啊，点解唔听人哋讲呢啲故事嘅？吓，定系就 系 我自己睇经验到呢啲嘢，系 咪啊？佢会讲下。 诶，其实都有噶，有噶，不过即系啲人冇过咁夸张啫，系嘛？ 咁多咁注意， 系咯系咯。嗱，譬如诶，好多人听过呢类嘅故事啦，就系嗱诶，我谂起一个，就系咧诶，有个人咯，有个哥哥咯，佢朝头早咧就系未起身之前就发梦啦，吓，发梦咧就系发梦见到佢表弟， 系 吓。咁我表弟就係喺夢中同佢講拜拜咁啊，咁佢就扎醒啦嚇。嗰陣時晚黑個鐘五點半喎，嚇咁就醒咗咪即係咩咯？咁啊過咗兩三個鐘咧，佢收到電話咧嚇，人哋話俾佢聽咧，佢表弟咧就走咗啦嚇，就係五點半嘅時間。嗱呢個算唔算共時性咧？嚇，淨係呢個係咪報夢啊？叫做咩嚇？係咯嗱，呢即係呢啲係好多，我就諗啦。我而家成日都有啲咁嘅嘢喎嚇。咁啊，點解個天會係安排我聽到咁多呢啲嘢嘅咧嚇？呢個係咪我又唔係好想要特異功能啊？呢個係咪特異功能嚟㗎？我喺度諗呢啲問題咯。咁於是，我呢度揾書啦嚇。咁咧就諗下點解釋先。咁咧，原來咧，我查翻咧，呢個就叫做 synchronicity 啦，就係共時性啦。共時性咧，頭先我講咗啦，就係話一啲巧合，就係反映出個上天咧，或者個宇宙啦，或者你個造物主啦，有啲信息想同你溝通嘅，就係咁啦。咁啊，即係呢個故事教訓我乜嘢咧？我喺度都諗緊呢啲問題咯。咁咧，原來咧好早啊，而家講100年前咧就已經係啲人開始講噶啦。嗱，又唔知你知唔知咧心理學係由幾時開始嘅咧？據說是1919年就是弗洛伊德啦 ，Freud， Sigmund Freud 啊，佢提倡噶啦 ，Sigmund Freud 都開始提呢件事噶啦。咁啊，嗰陣時就有一位好著名嘅即係科學家啦，愛因斯坦啦，佢哋都傾呢啲嘢。後來 Sigmund Freud 就之後咧，又有第二代嘅心理學家，最有名阿翁啦，阿翁就專研究呢樣嘢啦。係咯，咁咧佢就用咗好多中即係東方嘅哲學啦，去即係研究呢一啲嚇。咁咧就佢就認為咧，共時現象啊，嗱聽住我講嚇，我翻譯啦。是主观的精神状态就搭通了上面那些频道呢搞出来的。咁即係话呢用而家电脑的术语来讲呢上面那个大的资料库呢我哋唔觉意就搭咗上去。 Okay, iCloud 嚟嘅。 係啦 download咗啲嘢落。 云端嗰度呢有晒所有嘢我唔觉意搭咗去嗰度。咁、okay. 又奇啦。搭嚟做乜咧？ 系咯， 点样先可以搭到咧？ 系咯， 即系咁。如果你搭到一啲嘢，咪好正啦。譬如我搭到六合彩个号码， 系啦，好多人都想。 系啦，想嗱，又你有兴趣一阵我讨落去啦。而家我就系一路研究紧呢啲嘢啦。长江教人叫做发财禅吓，即系想个人得个样啦。你有兴趣，我一阵就同你讲多两句。如果你搭通咗呢一度，发生咩后果先？吓，点解佢会攞到六合彩个号码，你攞唔到咧？佢点解佢攞咗之后发生咁嘅事？我而家系研究紧呢啲嘢咯，通天啊吓， 系好似啲人哋所讲嘅 channel 系嘛，就系啦，就系啦。咁 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又唔系一件咁玄妙嘅事嚟嘅， 系咯吓。有一本书咧就叫做《Synchronicity: The Anatomy of Coincidence》，即系话咧巧合性嘅解剖咁样。呢本书系咁样吓，咁作者叫 Caroline North， 佢就话咯，嗱，共时呢样嘢啦，不论佢原因系点样样咧。對大眾係好吸引㗎啦，個個難聽啲聽到之後都覺得好過癮嚇，好神往啦， 好似好神秘， 大家都覺得佢好神秘啦，就好似有一啲魔術發生喺自己我身上，咪係咯，頭先我講啦， 係啊，好似 magic， 咁啊令到我哋覺得有希望，嗱呢個係㗎，我自己覺得好有希望， 係嘛？ 你對呢個世界幾絕望都好啦，而家死啦，我哋冧曬㗎啦，啲嘢我哋冇前途㗎啦咩？但係呢樣嘢令我對呢個世界充滿希望，就係哇嚇，只要我諗。我可以 access 到啊，所以開到上面嗰啲檔案咧嚇，我可以做到嘢嘅喎嚇，即係有一啲嘢咧係比我哋呢度講啊，比我哋現在生活平時啲生活係更加偉大嘅，正在發生，咁咪唔使絕望。咩意思咧？喂，我日日都要交租， 又要翻工，食来食系嗰啲咁污染嘅嘢，系嘛？周围又嘈又逼，做人为乜吓？咁啊觉得好冇瘾咯，死鬼咗佢算咯，咁样吓。即系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觉咯吓。但系就系因为呢啲嘢咧 ，keep me going， 就系觉得哇好过瘾，唔止咁简单，唔系我睇到即系茶餐厅睇到逼地铁咁简单。 哎，你忽然间令我谂起咧，我最近发生一件咧，都令我好大感慨嘅事嚟噶，即系我觉得令我好震撼嘅。咁啊，话说有一日咧，咁我张床咧就本来系贴墙嘅。咁佢平時冇罅噶嚇，唔知我咁我擺咗個電話喺我個陽即係窗台上邊啦。咁佢忽然之間嗰招唔知點樣一攝咗落去，佢得一 cm 闊嘅就係一 cm 闊攝咗落去，仲要攝咗落牀下底下邊。 哎呀！ 而我張牀咧係鎖死咗喺嗰個位嘅，因為有嗰啲陷位咧，我要咁樣先拉得到。但係得我啲弱質女子咁樣咧，冇可能拉得喐啦，係咪？我努力咗好耐。当我正想放弃的时候，即是将床下底，即是床褥很重。 冇计噶咯，咁 冇计啊！我一系 你又吊唔到佢上嚟。 系啦，我就谂到我要放弃，咁我就开始喺度谂，我电话入边有好，因为我从来唔 backup 噶嘛，电话入边好多好重要嘅嘢，譬如我同即系唔同人影嘅相啦，入边嘅一啲信息啦，即系好多回忆喺入边。我发觉我喺度谂，我谂两样嘢，我一系就买个部电话，系咪？咁我要即系要谂，你要完全彻底放弃佢啦。嘅時候，我發覺，原來我放唔低喎，原來嗰啲嘅回憶對我好重要。咁跟住咧，我就諗，我搏啦，我因為我都冇啦，冇辦法，盡可能將牀入邊可以清到嘅清曬出嚟。In turn， 我最尾咧係掹到三寸啫，三寸，我就攞得翻個電話。嗰下嗱離奇嘅事出現啦，我唔知點解嗰下咧，我坐喺張牀個窿入邊啦嚇，打開個 Facebook， 喺 Facebook 度彈第一句説話咧就係愛因斯坦嘅。You can see nothing as miracle, or you can see everything is a miracle. 哇，真係好，嗰下係好震撼啊！你知唔知啊？啊，嗰下對於我嚟講就究竟就好似你頭先好配合你頭先所講嘅説話，係究竟我將唔將所有嘅嘢係當係奇蹟咁去睇咧？可以，你可以絕望。你可以有希望，而共時性呢一樣嘢咧，就話咗俾我聽。喺嗰個咁絕望，而我攞得翻電話呢一個嘅 moment 就係，哇！原來係可以係一個希望，係一個大嘅希望。只要我 see it as a miracle， 我相信所有嘢都係 miracle。 你知唔知你做啱咗啲好重要嘅嘢啊？平時我哋上堂咧，長江猛咁開班咧，教人哋心想事成呢啲啦，或者教人做手療啊咩嗰啲啦，就係要有一個狀態。頭先你嗰個狀態咧，引證咗我哋嚇就係我你係啱嘅嚇。我都經歷過好多呢啲咁嘅事啦嚇。講嘅故仔你聽。呢個故仔又係反映出同你頭先嗰個好得意一樣，就係有一次咧。有十幾年前啦嚇，咁我哋全家人去度假喎，一家四口啦，我仔有女啦，太太啦，咁咧就每一年咧，我哋都去，你知啦，八月嘅時候，平時常哥咁忙噶啦，好少同啲仔女一齊去談下心啊，同埋100% 嘅時間俾曬佢哋啊嘛，嚇，咁啊度假十日八日嚇，或者四五日都好啊，咁啊真係做下爹哋應該做嘅嘢啦，係咪？好啦，咁啊去咯喎，嗰年咧我哋去新西蘭。我就未去過澳洲、新西蘭嘅，咁啊好想去啦！我哋 book 曬啲嘢啦 ，book 八日啊嗰只咯，喺嗰邊安排曬啲嘢咯，搭飛機去咯喎。臨起機咧，要去機場啦，仲有三個鐘頭，發現唔見咗張護照，大件事啦！嚇，唔見張護照點算啊？冇得去噶啦嘛，咁啊，於是咧就係 panic。最後就取曬緊急狀態，玩啦，成交反轉啦。我屋企又特別多嘢噶啦，哇！多頭書多書，有咩嘢啫？我又唔執嘢啦，唔執拾啦，因為好難揾咯。越揾就越亂，越揾就咩啦喎？揾唔到，仲有一個鐘頭，揾唔到，仲有30分鐘，揾唔到，冇啦，夠鐘嗱。如果唔去咧，就佢哋搭唔到飛機噶。咁啊，一齊去湧去機場啦。咁啊，睇下有冇計啦。梗係冇計啦！我嗰陣時好蠢啦，冇護照可唔可以啊？攞住啲臨時唔知乜嘢啊，去到嗰度落咗地又再做啲嘛？梗係唔俾你上機啦！我嗰陣時唔識啊嘛嚇。好啦， 真係絕望嚟噶咯，係 絕望啦。咁啊就航空公司話我聽啦，嗱我而家係下晝7:30起機。如果你聽日12:00前揾到個護照咧，我可以安排你24小時之後嗰班機，即係聽日嘅嗰班。咁咧你都仲可以追翻佢哋。咁啊死死氣就一個人翻屋企啦，佢哋又飛咗啦。 咁咧我就諗啦，個天下係咪安排我自己喺屋企八日好靜靜地度假咧嚇？係咪離開咁難得又係喎？咁咧我就話係咁就咁咯，個天安排就咁咯嚇，算啦嚇，即係咁嘅樣嚇，都好啫咁。 係啊。 但我唔憤氣啊！有乜理由啊？嗰張護照嘅啫嚇，明明喺間屋度噶嘛，我冇拎過出街噶嘛嚇，咁之類。嗰晚又揾咯喎，揾，越揾就越諗，喺應該喺邊度咧？喺嗰度咧？喺嗰度冇理由嘅喎，又揾唔到。第二朝咯，起身咯，打坐啦，咪諗嚇就又靜啦，靜咗一輪，又諗唔到，算啦，放棄啦咁樣嚇。咁啊到咗十一點咯啦，十二點就係有限期啊嘛嚇，十一點。咁我就话好啦，我俾自己静一阵咁样，就系坐咗一阵咧，忽然间咧，我知道咩叫梦游啦，我未试过梦游噶，直情系梦游咁样，系完全或者上咗身咁，自己唔知道自己做乜嘅。 系 起身慢慢行，行入睡房，转右打开道门入咗去，喺床头咧有一个柜，个柜咧有三层嘅，有三个柜桶个只啦吓，拉开我就唔觉意啦，就一拉开下最下边嗰个柜桶，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嘅，就喺个柜桶嗰度咧，一手就拎个护照出嚟。嗱，点解咧？就原来咧个护照咧系珠光色嘅，即系深枣红色嘅， 吓个黐住个地， 黐住个地，个成个柜都系咁色嘅，就佢拍住呢一度咧，个个都望唔到啊！玩，我黐住喺度。嚇！咁又奇有奇在，點解我喺最後一分鐘又會自己直情夢遊咁樣諗都冇諗佢冇去揾到，而自己手 好似你到時候就要俾翻啲嘢你， 係啦，就一手就拿咗出嚟，我自己都傻咗嚇，係真係護照嚟嘅咁咯。咁啊，於是咧就追到佢哋啦，即係就損失咗一日嘅旅程啦。但係嗱呢樣嘢，我事後賽後檢討啦嚇。原來我做啱咗一樣嘢，我成日教人咧做手療啊，或者你要做刀城，即係去揾嘢啊，或者你要去做乜嘢嘢都好啦。修行咧係一個境界，呢個境界有三個 component， 三個成分嘅。嚇，長哥啊，一路練呢啲嘢咯。第一個 relaxed 就係放鬆啦。嗱，講就容易啦。嗱，你放鬆，你放唔到鬆噶。講啊，我咁猛叫你放鬆，你放鬆唔到，係咪先？第二個咧就要咩咧 ？P for playful。playful 咩叫 playful 就要玩下咯嚇，即係你有冇聽過耶穌講啊？你要進入我嘅國咧，想去升天堂咧，你要好似咩啊？ 小孩子 係咯，點解要好似小孩子咧？ 你可以小孩子其實佢冇機心啦，佢唔會 就 係 咯， 為咗什麼？係 咯，唔即係你唔係學小孩子咁賴尿啊，或者發脾氣，而學佢冇機心啊，即係。OK 咯，咩都好啊，咩即系玩啫嘛， 尽管 啦，系咯 ，just try 系嘛。第三个咧系 silly， 啊 silly 就系怂下懵下懵下傻下咁啊癫嘅癫癫废废吓 ，believer 咁啊。嗱，原来你做到 relaxed、playful and silly， 奇迹就发生。嗱，我谂嗰次我自己同埋你提出即系搵翻个手机，你谂翻转头咧，你嗰阵时咯，是但咯，有又冇咯吓，即系我唔再挂住呢件事咧，等个天去安排咯，附托 交俾佢， 啊咁就得咗， 都系噶喎， 系啦。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嚇，係真噶。你要你唔好再緊張嗰件事咯。我都唔緊張咯。啊，即係是但咯，都係我諗都係喺度。 純粹去做我想做嘅嘢，我盡力去做我做到嘅嘢。 你要就 remain peaceful 喎，你要係對自己個心好靜好靜。嗱，我打坐打咗幾次喎嚇，即係去到一個狀態就係心無雜念，就係嗰陣時就傻下就傻咗，佢又行埋嗰度咯。我咁，我唔係去揾嘅喎， 係咯， 而係真係唔知點樣夢遊咁攞手就拿出嚟。 哦，你講出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咧，係我一路咧好想喺成集入邊都想問一個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分辨嗰啲嘅嘢？即係譬如我哋，譬如頭先所講，好似啲共時性有啲係一啲 feel， 即係一啲嘅感受啊。 係 嚇，究竟我哋點樣去分辨嗰啲係我？譬如我聽到啲音樂啊，或者我行去嗰度啊，係我自己嘅東西。或者我點樣去 interpret 我所見到嘅一句説話係嚟自我定係嚟自 上天 咧？係啊，其實我哋開班嘅時候咧，時時都有人問呢個問題，我信唔信得過我自己嘅感覺先？係啦，我可能錯嘅喎嚇。你咁諗嘅時候咧，你就信唔過噶啦，因為你冇信心啊嘛。嗱，首先你要信心啦。信心其實好簡單啫。頭先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咧？就因為佢有恐懼。Okay. 我想你都聽過了，所有人做入所有的事情、只有基於兩個不同的動機、是相反的、Either or 是但這個是那個一個叫愛第二個是什麼 Fear 就是了恐懼你一是基於愛一是基於恐懼、 你忽然之間令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假設一個人要去、緊壓住一段關係他緊壓住或者是他對這個人好、究竟是I love her or I love him， 定係 I fear to lose him， 係 咯，我 lost 係咯，咪就係咯嚇嗱。你話我夠知咯，咁我點樣可以唔恐懼咧？係 咯， 係嘛？有橋嘅，係。其實長哥成個我而家個核心課程個旅程咧，就係教呢樣嘢。去到最後個階段咧，你就要搞清呢樣嘢啦。世界上所有嘅問題，人生所有嘅問題，只有一個問題，你聽過噶啦，就三個字咩話？所有的问题问到尾都是这个问题三个字。 三个字我忽然之间空白一片。 Who are you? 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有恐惧先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有这个世界呢谁做的呢我死了之后怎么算呢、为什么这件事这样发生的为什么这样所有为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是谁。 你这个问题呢其实牵引到呢很本源的。 就是 不是 正 直是、我是 Andy Lamb, 我是安静、我是这个主持而是我是来自于宇宙、 就是、 或者我出生的原因甚至乎很远远流长。 没错。 那个 Who am I? 是不 是所有恐惧呢只恐惧一样嘢，你知唔知啊？所以恐惧一样嘢，点解你咁惊先？嗱，即系嗱，我一路问翻头先你话，我点知道呢样嘢系唔系信得过啊嘛？ 系 嗱，我就问啦，如果你信唔过，你点咧？你又会惊啦吓？我惊俾人呃咗咯，我惊我会跌死啦，我惊冇晒啲钱啦，我惊，系咪先？呢个系基于恐惧 吓， 咁啊，点解你基于恐惧咧？就是其实所有的恐惧都是恐惧一样东西就是死亡。死都不怕呢你不怕死呢这些人就一个人如果不怕死是最恐怖的。因为他是 无惧。 无惧嘛。到有一个无惧的境界我觉得我自己的长哥、不是我自己认叻。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随时预备死死了无所谓。即是我觉得死是什么呢对我来讲、就是我在你因为我喜欢打足球。以前现在就没什么落场。打的时候呢个教练去到那个位置就出场、我换人。我现在觉得教练你换就换咯我都打到够了我享受够、你要我打我就打。我好努力打你叫我换就换咯死亡对我来讲是换了他嘛。你换我出来不是等于我打得不好。是可能你策略性需要我打右翼的。他不需要右翼的这场波打下去、他需要多一个學中场。他就换一个咯、长哥做到够咪唔使做咯。总之我唔怕死啦、死咗对我嚟讲死系返去个宇宙嗰度生命好圆满嘅好开心嘅。即系生也开心死也开心。我冇嘢驚呢我就唔使諗话即系系咪真㗎啦。同埋当你咁諗嘅时候呢你 relax, play for and silly, 你搭通晒宇宙啦。宇宙嗰啲嘢。 而同时之间当我哋去连死亡都不怕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同样的心态的话的其实你就哇 很成佛的感觉。 啊因为还有几分钟我很快想讲给你听有一样我学到的、如果有一天、同一句话你听到有人讲三次三个人不同、讲三次你要留心了。譬如我有一次之后再起身一起身、就、闹钟没响因为没电。跟住呢晏昼呢我揸个咪啦无线电咪又冇电。即係个电芯又冇电。夜晚呢就係、剃须啊。 又 冇电。嗱咁係个天话嘢俾我听。喂你个人冇电啊喂你而家要去充电啊咁、 原来讲緊你个身体。 係啦如果你有一日睇咗三次或者两次三次四次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就係、你生命里面呢而家有啲嘢呢係好危急。 好有意外，好悲慘啊咩嗰啲，你要因住啦。譬如啦，有一日你約咗個人去簽個約啦，你同佢一齊合夥做生意啦，涉及4000萬啦，咁心大心細簽定唔簽呢？如果你行去嘅時候見到亮出一道彩虹，相反你行上嘅時候突然間跌落樓梯，相反啦，啲樓梯係一個空兆。这个彩虹呢 是一个好的兆头，那是个天给答案你。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共识性教了我一样东西，我很留意一样东西，我不会忽视这些东西，我会很感恩，多谢你啊天，你多谢你提醒我啊，这样。 即是我们又要给一个正面的感觉出去。 是的，我就会即刻收这个信息，即是告诉我原来是这样的，这样。咁我要很静。咁同埋我會即刻寫低，我會記住呢樣嘢咯。呢個係你問我，我學到嘅嘢咯。公時性對我生命產生咗咁多好嘅嘢，咁我就唔同咗咯。 而長哥咧係喺結局最尾啦，咁係我哋頭先一路傾嘅時候咧，咁我又隨又話説咧，頭先咧係啲機咧嚟嚟嘅時候係壞咗噶，咁咧本來咧長哥係趕住時間走嘅喎，但係後屘佢發現咧，原來咧佢係 搞錯咗 嘅喎，咁喺個過程入邊咧，我哋探討咗一句説話咧，我覺得係我哋今集咧嘅重點嚟嘅，就係嗰句説話咧，亦都令我覺得係總括咗我哋共時性對我哋嘅影響。那句話就是什麼 The feeling is the language of God。 是的， feeling is the language of God。 上面怎樣跟我們溝通呢，就是你的感覺，你要信你的感覺，慢慢 你有信心呢，慣了你就會信到的。 所以呢我們今集的節目會在1月1日出，重要是呢長哥在1月是咩？69歲大壽啊！即 係 出咗街冇幾耐， 仲有十幾日咧， 1月14號， 即係就嚟 seven up 啦， 就嚟 seven up， 好，所有嘢都好似喺同時間發生一啲喜慶嘅事件啊，開心嘅事件啊，咁我哋咧去 feel 呢個 feeling， 即係。是來自於 God 的給我們的這個 feeling，原來這麼開心，也都希望呢可以今集的節目帶到給你們一些很重要的 meaning， 還有你是1月12號會有一個公開的 生日會，歡迎你來1月 12號，你在綠野林 是嗎？我都沒想過呢，坐下的時候 我沒想過原來跟大家說 Happy New Year， 我都沒想過 元旦出街用這樣的方式跟大家恭祝新年快樂。 好，那來到這裡最後呢我們都要講一點啦，就是請大家城寨需要你支持，可以用 PayPal 那條link捐款，還有我們 HSBC account 8091674588，還有由於是這個 YouTube 的廣告你要播完才收錢，所以麻煩你播完YouTube 廣告。那到最後這裡我們都跟大家說一句多謝長哥來，還有跟大家說一句 Happy New Year， 好嗎？好，新年快樂啦，這樣節目來到這裡，下集希望再請到長哥上嚟同我哋分享 更 再講故仔，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城寨俾人嘅感覺係一個黑暗嘅地方，但係入邊嘅人發奮圖強，人生光明。但係我哋而家活喺呢個大都市底下，喺繁華之中，人生好似更加多嘅痛苦，越嚟越黑暗。究竟點解呢？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安靜。